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他哈，我将古兰经给你，不为使你辛苦，却为教诲敬畏者，是降自创造天地和苍穹者的。至仁主已升上宝座了，凡在天上地下的，在天地之间的，在地下的，都是他的。如果你高声说话，那么真主的确知道秘密的和近更隐微的事情，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。他有许多最美的名号。你已听到摩萨的故事了吗？当时他看见一处火光，就对他的家属说，你们稍留一下，我却已看见一处火光了，也许我拿一把火把来给你们，或许我在有火的地方发现向导。他来到那个火的附近，就有声音喊叫他说，摩萨，我却是你的主，你脱掉你的鞋子吧，你却是在圣谷的杜瓦中。我已挑选你，你应当倾听启示。我却是真主，除我外绝无应受崇拜者，你应当崇拜我，当为纪念我而谨守拜功。复活日却是要来临的，我几乎要隐藏它，以便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。不信复活时而顺从私欲者，不要让他阻止你信仰复活时，以致你灭亡。摩萨，在你的右手里的是什么？他说，这是我的手杖，我拄着它，我用它把树叶击落下来给我的羊吃，它对我还有别的许多需要。主说，摩萨，你把它扔下，他就把它扔下了，它突然变成了一条蜿蜒的蛇。主说，你捉住它，不要怕，我将使它还原。你把手放在怀里，然后抽出来，手变成雪白的，但是没有什么疾病，这是另一种迹象。我只是你我的最大迹象，你去见法老，他却是暴虐无道的。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心情舒畅，求你使我的事业顺利，求你解除我的口吃，以便他们了解我的话。求你从我的家属中为我任命一个助手，我的哥哥哈隆，让他相助我，使他与我同事，以便我们多多的赞颂你，多多的纪念你。你却是明察我们的。主说，摩萨，你所请求的事已赏赐你了，在别的时候我曾照顾你，当时我给你的母亲以应有的启示说，你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，然后把那个箱子放在河里，河水要把它浮到岸边，而我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将收养他。我把从我发出的慈爱赏赐你，以便你在我的监护之下受抚育。当时你的姐姐走去说，我只是你们一个养育他的人好吗？我就把你送还给你的母亲，以便她愉快而不忧愁。你曾杀了一个人，而我拯救你脱离忧患。我曾以许多折磨考验你。你曾在麦德烟人之间逗留了许多年，摩萨，然后你前定而来这里，我为自己而选拔你。你和你的哥哥带着我的许多迹象去吧，你俩对于纪念我绝不怠慢。你俩到法老那里去，他却是暴虐无道的。你俩对他说话要温和，或许他会汲取教诲，或许有所畏惧。他俩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的确怕他粗暴地伤害我们，或更加暴虐无道。主说，你俩不要害怕，我的确同你们俩在一起，我听着并且看着。你俩去他那里就说，我俩却是主的使者，所以请你让以色列的后裔同我俩一道去，请你不要虐待他们。我们已经把你的主的迹象带来给你了，遵守正道者得享和平，我们却已奉到启示说，否认而且背弃者将受刑罚。他说，摩萨，谁是你俩的主？ 他说，我们的主是天性赋予万物，而且加以引导的。他说，以往各世纪的情况是怎样的？他说，关于他们的知识，在我的主那里记录在一本书中，我的主既不错误，又不疏忽。他为你们以大地为摇篮，他为你们在大地上开辟许多道路，他从云中降下雨水，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植物。